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及路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没终到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铁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曾进入永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小心一绝，混乱中的痛的泪，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，隔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给你一车厢的幸福感。今天要为各位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林雨中，叫做《工体北》。林雨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创作才华和自然淳朴的亲和力，素有浪漫猿人之称的林雨中，那种同音乐相融的浪漫气质，也是他令少男少女着迷的原因之一。我们一起来听林雨中带来《工体北》。 的天气好多一条，像风似失调，把寂寥却少不了，你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婆老， 你问你不知道， 提过东提北要多有荒闹，浪漫的背景也一跳就发结，不知不觉突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也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，提过东提北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 只是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夜来凑热闹，来来不去不闹，我给个大背包，离开就爱过劳， 你不知道 一过了工地背要多有荒漏， 有荒 漫漫的北京夜到处八街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，都别问云别怕，跟着感觉走就好，一过了工地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从自己今年哪儿去不了，在工地背忘就好，

救我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

着天，望着星空，能聊到太空出暴你，我想你聊错了情。

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

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。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蓝图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，我爱的人 包着保鲜膜运动可以瘦得更快吗？很多人喜欢裹着保鲜膜来减肥，裹着保鲜膜运动呢，可能会让你感觉汗多爽快，但肯定不能让你瘦得更快，而且这样会刺激皮肤，不利于健康哟。 他不爱我，牵扯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、oh, 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。 一碗鸡汤又端到了你的面前，干了它吧。人生最难的是两件事，一是知足。快乐的人生不是因为得到的多，而是因为计较的少，知足才会快乐。二呢是感恩，这个世界没有人必须对你好，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视作理所当然，学会感恩，幸福才会源远流长。

是谁的谁是我的，一天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狠狠的，可现实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一天寂寞在唱歌，温柔的疯狂的，悲伤越来越深刻，怎样才能够让它停留。 在想抱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疑。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，给一个90后的团队点赞，打磨豆浆，冲泡豆粉，每个周末的凌晨，石家庄一群90后都会走上街头，给环卫工人送上一杯温暖的豆浆，真的是一件特别温馨的事情，很多幸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为这个90后的团队点赞。 轻轻传来一首歌， 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依然还记得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，虽然不能爱你，却又不知该如何。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你一定会离去。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。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，我深深知道，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？即使离别，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，一直重复着那首歌。What is you let me tomorrow？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，叫做《看我七十二变》。这是一首具有独特态度的歌曲，为了追求漂亮而不顾一切。歌词引用很多日常的俗语，比如说丑小鸭、人不爱美天诛地灭、女大要十八变、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等等等等。这些词呢，将女孩要追求漂亮的坚决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。一起来听到蔡依林带来《看我七十二变》。 在眼前， 金丹炉，心香炉，开光炉，再见。 美丽极限，太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人不爱美天诛地灭，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， 无所谓，管它缺不缺陷，让一切再高一点。再新鲜，再简单，也不必再见，要我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。

静静的旁观。我在偶然与偶然之间流转，也有很多惊喜，会犹豫不安。时间不会永远。